恭喜恭喜 Say cheese Let's party 好像有苏慧伦每一次都会穿到鸭子那首歌周华健和苏慧伦合作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 就像我很漂亮爱你的姑娘放心的方向小小天堂 明天我要嫁给你 蓝的月亮红的太阳一段热情 你爱唱歌我爱跳舞都是东西热闹 苦涩甜蜜紧紧相依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为他饮食 就像 ABC 里 One Two Three 都为爱你 啊啊你爱早睡我爱早起早睡早起 Say cheese 苦涩甜蜜紧紧相依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为早睡早起 Coffee or tea On me 我爱你 说实话我现在特别需要一杯咖啡或者一杯茶 Coffee tea Oh, orange juice 都可以哈谢谢周华健和苏慧伦带来的一首老歌在早晨的7:07这里是带你出发周日早上的直播农历的7月15谢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丽丽告诉我说今天是中元节啊提醒你多多注意我在直播间好好直播放心我会用电安全中元节7月半在中国呢是跟除夕呀、清明节、重阳节三节同是中国传统的祭祖的节日所以呢今天中元节有放河灯有焚纸奠的习俗所以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祭祀的安排的话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用火的安全好了早间的时候呢要跟你来分享很多的好歌就在3个小时180分钟的时间里为什么说昨天晚上没有早睡今天还要早起当然早起是因为直播晚睡真的不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就好像感觉没有喝什么咖啡啊茶就莫名其妙的特别的兴奋整个在躺在床上的时间当中脑子里来过电影然后过今天想放的一些歌想聊的一些内容想跟大家聊的一些话题所以慢慢的哈在这180分钟的时间里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这首歌来自于 Maroon 5 Beautiful Mistake 希望你别像我一样哈一晚上都在翻来覆去的烙饺子 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in black I like an empty street I fill my days with the way you walk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broken dreams I make up lies inside my head Like one day you'll come back to me Now I'm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I'm just afraid that you're gone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Beautiful mistake Situation's beneficial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Got me looking stupid The only way I'm coming back to you Is if you're dreaming Lucid, prove it If you made a promise Then keep it Why you wanna lie And then get mad I don't believe it But really I was doing just fine Without you Looking fine Sipping wine Dancing no club couches Baby why you wanna lose me Like you don't need me Like I don't block you And you still try to reach me How you figure out How to call me from the TV You running out of chances And this time I mean it Beautiful mistakes I'm making

么办？我改主意了。这话从何而来呢？我记得这首歌当时作为新歌上线的时候，我们在晚间的娱乐最王牌节目里面做了一个测评，然后我当时给的票是没有选择上传，就选择删除键，觉得好像这首歌并没有超越原曲。但其实他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安又琪尽量的还原了歌曲原来的意境和情感，就好像一首男版的歌曲突然有了一个翻版的女版，所以这个从这样的一个点来说，它其实完整度很好，完成度也很好。所以刚刚我说我改主意了，这首歌真的属于经典的曲目，你越听越耐听，所以即便说它并没有唱出多大的新意，老歌新唱更多的是把这样的一种经典的曲目，经典的金曲，以另外一种方式再度的带到我们的身边就足够了。所以我说我反悔了，我选择上传键，叮咚。7:16带你出发，周日的早上好。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More of you Mozilla。 And by now, I'm out of my mind with this self-abuse. I guess I should have looked out for myself. I guess that I could have found someone else. But I never met anyone whose loving made me so damn crazy.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you do, every single word you say, every time you're looking away.I'm begging for more of you、I'm begging for more of you. You're a door I can't close when I'm running late. When I see you I know that I'm tempting fate. I guess that I should move on with my life, 'cause the state that I'm in is just not right. And I never met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00-10:00，祝你开心。 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有全世界注意。其实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有全世界注意。其实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If you say what you wanna say. 这首歌叫做 Brave， 像收音机旁哈，早早的没有赖床，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义打招呼的诸位听友说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像说句心里话，梦洁、珊珊、丽丽和 Lily， 他们两个像孪生姐妹一样同时的出现哈。还有静以及好实在 Morning Morning， 小闪 Barry 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没有能够睡懒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上班，而是去参加了这个科目三的训练。我现在都忘记了科目三都需要考什么了，应该是实操，对不对？就是你先试着开一段，然后呢，旁边有这个驾校的教练来旁边一边看着你有哪些操作上不当的地方，做一些提醒和更正。他说下周五就要去考试了，预祝你一切顺利，能够顺利的成为一名新手司机。哎，怎么感觉这不像是一个特别好的祝福好，祝你一切顺利哈。好，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听王嘉尔和 Internet Money 来合作这首 Drive You Home。 开车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比我们人走路的速度要快很多，但是要注意驾驶安全。 With the sun coming down on the front of my car, hey, felt something like an 80s movieP elt something like you never lose me,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road 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我想这个前奏一出，很多人就想到了那部系列动画影片《功夫熊猫》。有功夫的熊猫来了。感觉一个眼前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只熊猫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版本的功夫 fighting 呢，是在功夫熊猫的第三部当中作为新版的主题歌出现的。之所以今天戴姨在节目当中想到这首很久远的一首歌，是因为前天看到了一条新闻，一直就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昨天就忘掉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熊猫界的潦草歌。这个什么新鲜名词都有哈，它其实就是因为耳朵长得很有意思，耳朵天赋异禀。就我们知道传统的熊猫那个耳朵就是圆圆的，然后黑色的是吧，但它那个耳朵呢也还是那个形状，但是毛发就像烫过的一样，比如说还有点炸着，然后直直的长起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它是熊猫界的潦草哥，也是因为它的长相潦草而迅速的走红。这只熊猫叫做康妮，昵称叫做金宝，就在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所以这只熊猫走红之后呢，很多网友给它画了非常可爱的卡通的这个形象照片啊，就觉得一个颜值还是很能打的。就是跟传统的熊猫不太一样的时候，反而给它带来了一些特色。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大熊猫长相潦草走红，看看这只可爱的金宝到底长什么样子。好，7:55，我们在七点档的带你出发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带来一种 带来一首哈，不是一种，带来一首像熊猫一样悠哉悠哉生活的状态，来自于沈以诚的新歌，叫做《悠闲》。很多时候我们去看熊猫的生活和包括它的一些视频哈，就会觉得让我们的忙碌的节奏感觉很减压。 哪怕会伤心失意跌倒 ，Sorry， 这是谭咏麟的《有趣人生》。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就来听这首《趣味人生》。 跌了再起翻身当心操，趣味人生必达到。有听说不倒勇士不老，也听说身躯不会倾倒。凭着智慧转换心态，训练有数，转眼烦恼便无。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冲锋的路，处处都会有路，有与你同途。若是遇着境机，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弯路。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会有运到。在那儿和黎明前看到一线曙光，再起翻身也如何。有试过攀登高处倒数，也试过低洼中同号，跌过再翻身不要急躁，趣味人生达到。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重分的路，处处都会有路，有与你同途。若是遇着荆棘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弯路。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快有运到。人人凭意志天无不破，如同球赛那儿和黎明前看到一线曙光，再起翻身也如何。不错一次， 不错一次， 不长一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于经典中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戴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7点到10点，带你出发。 陪我走过了7点钟到8点钟的一个小时，在周日的早上继续选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为什么要重复两遍选择？其实刚才没有能够顺利的把沈以诚那首《悠闲》带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有个图标特别适合送给我，就是你们微信里面那个图标是一个静止状态，但是他人整个裂开那个图标，那个表情很适合我。好，既然刚才没有能够听到沈以诚的歌，我们在听完陈子龙的 Anything You Want 之后，有请悠闲的沈以诚。 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忍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 来说，这简直是一杯咖啡啊！在早间节目当中，给你们带来这么多兴奋点哈、这么多人给我来送图标，送这个 break。我这边看到就是没有办法显示那个裂开图标，但是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发过来是 broken，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发的都是同一个图标，好吧？那就让沈以诚悠闲的在这个早上的8:08来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带你出发。早上好，我是戴毅。这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 我总愿意独自面对三个两个人的体会疲惫，你总说你过度劳累，总会不经意的倒霉后悔，倒不是说你我和他们的情缘，也不是说了永远就会变永远，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变成一年又一年，到最后还是只有这一个心愿。总算是难得见证的时间，想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有限，遮住面，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我总愿意独自对三个两个人的体会疲惫、总说你过度劳累，总会不经意的就比如想着无 是就会有座位，还没有体会，感觉都一点没有防备。倒不是说你我和他们都情愿，也不是说了永远就会变永远，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变成一年又一年，到最后还是只有这一个心愿。总算是难得清静的时间，想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悠闲，坐着助眠，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闭上眼睛时间，想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悠闲，坐着助眠，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的话不敢不顾的语言，不能不吃自己不依不饶的亏欠， 沈以诚的悠闲啊，就像山外有山给我留言说的一样哈，他的新歌作词作曲都是沈以诚本人，但可能就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勾里娃，还有包括乌韩咖啡哈，都是很喜欢他的翻唱，喜欢他的那首情书，所以我不知道喜欢翻唱的他，这样拥有着非常温暖的男友音的沈以诚，考不考虑翻唱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比如接下来这一首 Eagles Love You Keeps Us Alive。把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光给我发那个裂开的图标哈，给我发点小心心什么的，是吧？Morning, morning. I was standing all alone against the world outside. You were searching for a place to hide.Lost and lonely, now you've given me the will to survive. When we're hungry 们的感觉会不会跟我的身体的感觉是一致的，就是当这样的一种速率的旋律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开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手中的方向盘会一路一路，你的目光，你的车的方向会一路的向前远伸啊，延伸可能会开到天涯海角所以特别希望此刻给我一辆车。好了，说到车，我们要恭喜落日飞车，因为他在第32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拿到了最佳乐团奖。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请出曾国红，落日飞车的主唱，和比比周笔畅，舞间飞行。 雨声停止的时候，我的睡意正朦胧，窗外欲言又止 I never thought they do. But goddam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You got me in love again. Again. So many nights my tears fell harder than rain. Scared I would take my broken heart to the grave. Love Again， 英伦音乐的新的代表人物之一啊，女歌手之一。即便今天没有听的一首 Cold Heart， 闪亮灯球也在不断的旋转。我很喜欢 Dua Lipa。好了，我们的八点半之前的这首歌要交给超原 CP， 他们带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报道打招呼的小草，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花田错呢，我稍后准备一下，八点半之后啊，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带你出发，带你一会儿来听王力宏。待会儿见。 整夜的暴雨让我只想紧紧抱着你 ，baby。 谈谈我们的过去，看看漫步半生的轨迹 ，baby。 亲爱的，如果时光倒退。 Baby, baby, baby, 谈谈 情拆除不服，挥霍热度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记住亲爱的哥哥，那些故事人别别忘记，我们梦也是多么珍贵， 现实在那说不懂守则，可惜被动最初的心愿步步退亏。 我不知道遇见你那年你就霸气，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 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希望听着带你出发的早间的三个小时，因为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哈，听歌听得开心。孟杰就说，没有沈以诚的早上的直播不是二姐的直播，因为二姐喜欢推荐沈以诚，因为听到了他的一些翻唱和他的个人的代表曲目，也是喜欢上了，有沈以诚的日子变得柔软起来。所以你看，喜欢听他的歌的人呢，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愿意被种草。而听得已经起茧子的，就会觉得你太宠溺他了。好了，小草，你点的花田错来了，我们有请二哥。 夜好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金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 Listen to my urge. Check this out. 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这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间， 在那花 间，在那花间， 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多情的打扰的心愿， 犯了错。 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我住在地球上的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吃遍。我住在地球上的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想念，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现。告诉我有多远，告诉我天空到地面，告诉我来我们之间一万光年不远。不说再见再见，只要永远想念，想念你的一切。不说再见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的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现。告诉我要多远，告诉我天空到地面，告诉我在我们之间一万光年。想念你的眼。 前面是王力宏的《花田错》，这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月亮上的花园》，真的不想跟夏天说再见，因为本身出生在夏天的人，就真的会留恋夏日、海边、冰淇淋，所有那些让人值得留恋的夏日的元素，我通通都喜欢。所以很多时候，立秋之后，上了早班，穿着长袖，偶尔还是要抱着枸杞保温杯，吃着冰淇淋，哎呀，没那么难了。 阳光凝梦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吹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 昨天听了一遍《夏日有晴天》，这首歌里面唱到了不期而遇，夏日有晴天，就感觉应该把它跟那首陈奕迅的歌《不期而遇的夏天》啊，两个一起共同服下。昨天啊，不是昨天，因为是前天去看了那部电影《夏日有晴天》，真的会觉得说，对于大人来说，这部影片都很有治愈感。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对于里边那个小摩托车 Vespa 啊，有一个情节，它里面翻译成中文叫尾狮帕。所以一开始啊，什么哦 Vespa 啊，小摩托车啊，两个小男孩啊，一同的成长之旅。其实你会发现，友谊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经受考验才会倍加珍贵，而成长的经历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不光是在灿烂的夏天，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季节当中有一些让你值得被记忆的事情发生，在你未来的某一刻，可能是因为看到一部电影，可能是因为看到一个剧集，一下勾起你曾经的回忆的时候，你就觉得无比的美好。再加上我曾经去到过意大利，虽然没有去到过意大利的海边城市，但是我去到了翡冷翠，去到了卢卡，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去的人比较少一些，所以当时这个剧集里面的小男孩叫卢卡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我曾经去到卢卡，然后也曾经试着在 Vespa 旁边，我没有骑，我摆拍了一些照片。还有在这个电影里面提到了他们吃三明治， 但是因为带着小朋友看的是中文的版本，所以他翻译成就是三明治。我就在一直在绞尽脑汁想，哎，我当时在意大利路边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然后停下来休息，去那里面的便利店里面买的，它不叫三明治，它不是 Subway， 它叫什么名字来的？叫什么 Lino？ 后来我想起来 ，Buffalino。Buffalino 里面加的是什么呢？烟熏的火腿和芝麻菜。然后如果说你对于这种腌制的生肉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话，可能这样的美食你就不太能够享福了。所以当时我是欲罢不能哈，每一个地方我都要吃一个 Buffalino， 而且一定要点那种烟熏的火腿夹在中间的，其他的像肠啊或者切片的我都不喜欢。好，说的有点多哈。如果对于同样对于意大利的风情很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动画影片，来自于皮克斯和迪士尼共同合作的《夏日有晴天》。好，这首歌我们来回溯一首老歌，刚才有人听到了郑中基，是吧高柳啊？他很建议沈颖重新翻唱一下郑中基的歌，觉得嗓音的某些特质有点像，所以来听听这首《最近我让自己有点忙》。 一束灯光，一份灰暗，一条破裤，一件白衬衫，一个房间，一张空床，我终于看见你说的孤单。两双鞋子，两只戒指，两条平行线，两人的故事，两种故事，两桩心事，我终于正视你说的固执。我还想，我还盼，我爱的你心会一转。我怕问，我怕讲，我爱的你谁在陪伴。最近我让自己忙，忙着学体谅。最近我让自己忙，忙着学成长。我对你的狂妄，你对我的不满，怀疑到我们感情致命的伤。看旧日模样，最近我让自己看看旧日时光。我沉睡在过往，你清醒在现况，人身处在没爱的地方，谁嘘寒问暖。我爱的你心会一转，我怕问，我怕讲，我爱的你谁在陪伴。最近我让自己忙，忙着学体谅。最近我让自己忙，忙着学成长。我对你的狂妄，你对我的不满，怀疑到我们感情致命的伤。最近我让自己看看旧日模样，最近我让自己看看旧日时光。我沉睡在过往，你清醒在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蜻蜓 FM。 真的是一个不太勤劳的限定团体 Silk Sonic， 来自于Bruno Mars 火星哥和 Anderson Park 的合作带来的第二首单曲 Skate。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挑剔哈，因为毕竟限定组合，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想出了，不想合作了就拆了。好，带你出发，8:52，继续来听歌 Gaston， 这是一个比较热的版本 Rain Rain Rain。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久空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想起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遮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也或他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关了黑眼圈也、yeah。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精神到底怎么演，开始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想几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 我 震耳朵，提高警觉，设定细胞全面戒备，对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耶，挂到往外或是往内，月底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挂到黑眼圈耶。Ring a ring a ring， 爱到歌声里的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觉你笑破大胆，但我已经在这边期待。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里耶，挂到往外或是往内，别理睬，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挂到黑眼圈。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五组线即日起挂历 Q 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Sunshine is always in your heart. Sunshine is always in your heart. Sunshine is always in your heart. My each time is only moving on, moving on. 다 말해갈수니 twice as now I'm smiling. Just keep on, just keep on, just keep on. Is always in your heart. 这么可爱的发音哈，一听就是 Japanese English 哈，日式的英语。我记得上次听到这么可爱的发音呢，是去东京买一个东西，然后店员特别认真的跟我介绍说 handmade, handmade, 然后我就当时有点愣了一下，后来看了一下那个发卡上面的一个英文的标识，写的是 handmade, 手工制作。好，希望在东京收听节目的 TTZZ 不要怪我哈。好，继续九点零五分带你出发，来听首好听的歌 ，Jam 的夏日半糖。 不要说着那些无谓的情话，无边际的感情实在容易被人鞭挞。You wanna fall in love, 不是远离违抗，卸下了一身防备，却从未想过睡下。回忆再次想起，不由感到惊讶，炙热的真情是跟瞬间变成一滴冰茶。Just made it love, 伪装全部撕下，酒过三巡说着醉话，再来上一杯清茶。你说你让我稍等，给你一点时间，所有的美好幻想转眼出现变成执念，又浮现曾经的憧憬，全部都变得会不见，路程过半，有多曾梦回最初的起点。 Oh lady, I just run my way, 悲伤的斗志经历一闪而过全都白费，没关系，说的喊的努力做的全都无所谓，你只是看不见的听不见的倒也不太对。也曾听过在哪里零落，该如何定夺，我只想把你复活，我只会明说你什么星座，恋爱的经过没有你没有如果，只要一个结果，你依然没再说着的感情在惊醒，我要你一起唱的诗情遥远的南方，携手大海中流浪，追寻初恋的蜜蜂，做你余生的臂膀。我们的人生好像打开了外挂，错过了惊喜，等待为之付出代价，没关系，愿你还有你在等我回家，回到最初的地方，溪水依然在流淌。不要说着那些无谓的情话，无边际的感情实在容易被人鞭挞。 You wanna fall in love, 不是远离违抗，卸下了一身防备，却从未想过睡下。回忆再次想起，不由感到惊讶，炙热的真情是跟瞬间变成一滴冰茶。 Just made it love, 伪装全部撕下，酒过三巡说着醉话，再来上一杯清茶。崭新的人生旅程现在又开始，眼前的美丽女生单纯像白纸，我手握一根画笔想给她的人生上上色，她问我是否痴心妄想用着螳臂当挡车。年少的梦中青年也不需要多少时间，美好的幻影变成泡沫成军划过指尖，天空乌云密布，心里还是有点痛，你说你没有忘记我，却依然有点懵。你也曾听过在哪里零落，该如何定夺，我只想把你复活，我只会明说你什么星座，恋爱的经过没有你没有如果，想要一个结果，你依然没再说着的感情在惊醒，我要你一起唱的诗情遥远的南方，携手大海中流浪，追寻初恋的蜜蜂，做你余生的臂膀。 I'm in love with it, yeah, yeah. I'm in love, yeah. I'll replay this moment for months, alone in my head waiting for it to come. I wrote all your lines and the script in my mind, and I hope that you follow it for once. I imagine myself inside in a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 be mesmerized, oh. We'll find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Baby, come to mama. I get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and I get it. Michael Bell, Don't Go Yet。 我们欢迎一下在九点钟来报道的像林木子啊 Y 还有风吹麦浪以及一飞TTZZ 真的是在潜水收听哈。他说我来到东京之后原本的发音也都被很多人给带跑了，这个是有传染度的哈。但是我相信如果说本身你自己的因为你毕竟是上了大学读完大学之后才出去生活和工作的，所以我觉得你的本身的乡音的基础还是很厉害的，没有问题啊。再次回到国内的时候就都好了。一飞说早安，今天冒泡有点晚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为了去录制一首歌啊，找找状态，喝了点酒，然后就直接录到了后半夜。今天早上起来呢嗓子明显会觉得哑，不过真的感觉到啊，借着一点点的那个小酒劲儿，会更容易进入到歌曲的意境当中，对于歌曲的演绎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感受。说好在昨天晚上隔壁的邻居没有来投诉。不知道哪首歌啊需要你找这样的一种状态。我省略掉了喝酒那个状态，我直接借助到了嗓子哑的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我说我感冒的时候啊，嗓子有点嘶哑的时候，哎，我都觉得只要不是完全影响到说不出来话了，做不了直播了，那我可能就会偶尔去唱一些平常不太能够好驾驭的一些嗓音需要很厚实的那些歌。嗯，好了，9:12，我们稍后进一个短短的片花吧，马上回来继续来听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新歌。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remember, remember. 原来要深深爱过一个人才会懂什么才算真爱，或是短暂的依赖。就算分开多年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忘记他是否他过得好。但就情人属于昨天，我知道爱过了就好，学就没必要。但还是值得纪念，暂时放下一切。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now. 其实那曾握紧不放的温暖双手，只是为了让你看懂人生和自己，学会独立。松开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忘记他模样，问候停留在指尖，希望他过得好。但就情人属于昨天，我知道爱过了就好，许久没必要。但可以是值得纪念，再去分下一页。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us. 片花打一个隔断的话，从刚才热情的非洲草原，我们再次回到了很深情的夜晚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蔡健雅的很多歌，它不是那种说一推出之后就会大流行的那种状态，但是你听上去就感觉很走心，用同时不容易过时。所以刚刚这首旧情歌啊，来自于她的全新专辑 Depart。 如果说很多人都跟这首歌里面的感受有一点共鸣感产生的话，可能对于过去没有那么轻易的容易割舍掉，就不妨用一首旧情歌唱完对他最后的眷恋，然后收起美好的回忆当做纪念，再开启人生的新的篇章。9:17，带你出发，在8月22号农历的7月15，在七点档的时候，丽丽提醒我说今天多多注意啊。好嘞，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消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消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终点。 你说这城市太拥挤，如果只剩下我和你，还会不会在乎那些阻力？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无止境。花光我所有的力气，我不怕一贫如洗，爱越彻底，快乐的感受就越清晰。没什么深刻的道理，爱就是唯一的真理。这场游戏你玩不玩得起？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无止境。吃一些更显得珍贵，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相信自己不会输不起，爱是一场注定的战役，胜利的权利在我手里。 一般来说，在四季片花之后会跟着一首老歌，所以我挑选了一首当年梁咏琪的《爱得起》。一般来说呢，很多人会觉得梁咏琪的唱功不属于那种数一数二的，但实际上刚刚那首歌我觉得演绎的刚刚好啊。好了，九点半之前的这首歌我们交给831，他们也是选择 cover 了，也就是复刻了一首 SHE 的 Shiro。 半点之后我们再次回到带你出发，这歌前头真的很燃。 自己去兜风，下软弱说分手，自己旅行自己梦，喝一罐冰啤酒，灌溉久违的酒窝让笑容回到商家的粉红。女孩没有 rock and roll， 到最后只剩下我，谁是我英雄？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为何不做自己，接受成年的虚荣？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虚荣，像雨花挥舞着，消耗披风。先转身，先自由。 友，牵手在前线解脱，世界在他背后，原来这么的辽阔。越坚强越温柔，也有紧握的拳头去撬走全新生活的节奏。女孩没有 rock and roll， 到最后只剩下我，谁是我英雄？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 hero， 为何不做自己，只守成天的虚构？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虚荣，像女王挥舞着骄傲披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Stop me. 好忙到的前奏，是不是？这里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的一首歌啊，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我焦虑的时候》，有没有的时候哦？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焦虑的时候就像祥林嫂一样，可能偶尔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缓解焦虑的方式有很多，深呼吸。好，我刚跟吴糖咖啡在聊我最近在追的一些剧哈，有一部国产剧是《扫黑风暴》。简单的说了两句啊，我觉得我刚刚是在查一个人的资料，也就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扮演了一个反面角色，他其实是给剧中的一些黑暗势力来充当保护伞的一个警察局的局长，胡孝伟。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剧啊，我们整个知道它是一个反贪剧，然后是一个这个有悬疑的一些色彩的一个剧集，但同时里面有一些线索是会让你能够片刻的放松下来的，比方说那一对保温瓶 CP 保温杯 CP 对对，大江和那个姑娘啊，那是一条感情线索，会让你看到之后有一些会心一笑，暂时的释放一些看剧时候的一些焦虑和紧张。而另外一条线索就是有时候就是在前几集的时候，这个胡所长孙浩扮演的这个胡所长实在太逗了。我记得刚开始有一个镜头就是他量自个儿的血压啊，就是因为他很紧张，然后一听到电话来了之后，他的血压就一直居高不下，就反映了他内心当中的心理压力哈。稍有不慎，他可能就会很快就暴露，然后就被牵扯进去。所以我觉得孙浩的演技在这部剧当中又再次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而且据说他也不是第一次因为角色，因为一些配角角色引起观众的注意了。上一次的时候是在《庄台》那部电视剧里面，铁扣主任说演了一个不怎么讨喜的演出部的主任，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所以还没有开始追《扫黑风暴》的朋友，请大家继续支持正版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胡所长什么时候啊能够被揭发他的真面目。我还没有看到第14集，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后续的一个剧情。好了，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郭顶，有什么奇怪。 郭顶有什么习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作品，肯定会及时的来冒泡。就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汤松说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听到刚才831翻唱的《Shiro》，就想起了当年 S.H.E 他们当时那首歌的同名专辑里面最喜欢的歌曲之一。难道不会是那首《我爱雨夜花》吗？如果我没有记错专辑的话，我还是对那首歌的印象比较深的。好，继续来听黑 B 田馥甄《人间烟火》，稍后要恭喜一下他哈，拿奖了。真的是十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真没时间去上城北桥，眼儿闭上跑，忙着被诱惑，感谢这趟神奇的宇宙，热闹的地球愿意容纳我，童话 田馥甄《人间烟火》，看来 Y 也很喜欢《扫黑风暴》那部剧哈，也很喜欢胡所长的这个表现。孙浩演的小人物真的很接地气。好，说回来，田馥甄拿下了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所以要恭喜她。而同时呢，备受关注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获奖者是杜振熙，呼，我们更习惯称之为蛋宝，所以来听他的歌。经典。 什么叫做 喜欢他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恭喜杜振熙，恭喜蛋宝。 停止不停的唱，

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形容的遥远， 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 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翩翩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 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 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 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 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没错，来自于好妹妹的一首《月》。8月22号星期日，今天是农历的7月15，中元节晚上还是可以抬头望望月的哈，月亮真的很美。所以昨天晚上农历14的傍晚，我都一度以为今天就已经是农历的农历的7月15了。好了，最后一首歌带来同样是关于有月亮的歌哈，来自于黄龄的《月圆花好》。一飞告诉我说，下周五的时候，好妹妹他们将会去到三里屯，继续也会有音乐实验的课程，正在积极的约课当中，那我也去关注一下哈。好，谢谢 Y 啊，谢谢更多听友的互动。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祝你周末快乐。 双双的